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经历登场。鱼骨庙、圆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数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怀疑盗洞的入口就在神坛的下边。这个时候，只听见鱼骨庙的房顶在山峰中微微摇摆，发出叽叽声，听到人的心啊发晒慌啊。不过我们观察了好久，发现这座庙虽然就破败不堪，但是就十分坚固。可能是由于这条梁架是用成条的鱼骨造成有关的。庙中的龙王泥像只是剩下不到五分之一，上面的部分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。神坛的底座是个珊瑚盘的造型，都是用泥做的，上面的颜色就已经退晒了，显得就好难看。据我估计，如果庙中有盗洞，好有可能就在泥坛的下面。肥仔问我有什么根据，我没说给他知。其实我的灵感是来自于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。我将身上的东西都放在地下，立起三袖，就同肥仔出力去搬神坛。神坛上面的泥块比我们两个掹了下来不少，但是整体的神坛和小半截的泥像纹丝不动。我心想这样硬来是不行的，难道会有什么机关？肥仔你鬼得你有没有机关啊？啲火一扯就上来了，武器工兵铲去揼神坛。神坛虽然是泥做的，但就非常坚硬。肥仔又劈又揼，攰到出了一身汗，咁先揼了一半，露出了下边白赖晒的石头桩。咁讲明神坛下边是没有通道的。我哋白白忙了半日，都不免有啲气馁了。大金牙一直在旁边帮手，肥仔揼神坛的时候，他远远地企开，防止被飞起身的泥石击中。他突然讲了： 老爷、肥爷，你们看看神坛后面是不是有暗道，又或者是收在侧面，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直上直落的地道呢？ 经大金牙这么一提醒，我护低身体神坛的后面。神坛有半个人咁高，是长方形的，位于庙堂的深处。后面的空隙狭窄，只可以容得落一个人通过。我先前是看过后面的，以为是同神坛连成一体的泥胎。另外呢，我先入为主，一直认为地道的入口应该是在地面道的，所以我始终没想到这一点。这个时候仔细地观察，用手敲了敲神坛的背面，想不到一敲之下发出空空的回声，而且凭手的感觉得知，外面的一层泥之后是一层厚厚的木板。我一脚就撑过去了，咔咔咔咔几声之后，木板一揭就开，神坛背面露出一个地洞。原来这个盗洞真是在神坛下边。不过上边是泥砖所建，坚固厚实，毫不作假。背面的入口就是木板，外边批了一层和神坛整体一样的泥，再涂上颜色。木板其实是活动的，在里边或者外边都可以开动关闭，但是外边根本就看不出来的。我对大金牙说了：点啊，今夜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！你点会想到嘅？大金牙依起只金牙讲啦： 唉，我都系随口噏嘅啫， 冇諗到啊，真係俾我估中咗。睇嚟今日我哋嘅运气都唔差，可以搵返一大笔啦。 我哋三个都忍唔住心中一阵狂喜，急急忙忙将啲嘢都搬晒喺洞口后面。我打开狼眼手电筒向里头照一照。洞口嘅直径讲大唔大，讲细唔细，肥仔爬入去都有余，但系佢嘅体型喺里面就转唔到身㗎啦。如果半路想退返嚟，就只有向后吞啦。我忍唔住称赞啦，真係绝顶嘅手段啦。肥仔金爷，你哋睇下呢个洞挖到，见零见线，圆嘅地方好似攞圆规画嘅咁。仲有洞壁上嘅铲印啊，一个挨住一个，几咁文清啊。大金牙都系呢一行出身嘅，识得呢啲本领，都连声赞好。唯独肥仔睇唔出个所以然嚟。肥仔抱住两只大白鹅就讲啦： 唉，几时轮到呢两只嘢上啊？系时候等佢哋嚟探下路啦噃。 我就讲啦：唔使急住，呢个盗洞成日封闭住，先等下边嘅污气散一散先，然后再放只鹅落去探路。我哋搞咗成日，食啲嘢再讲啦。肥仔又将两只鹅装返落个箩度，攞出牛肉同埋白酒。反正龙王庙系假嘅，我哋唔使咁多顾忌啦。三个就坐喺神坛上面食起身啦。我哋一边食一边商量入盗洞嘅事啦。大金牙一直有个疑惑，山体中既然系空嘅，点解要费咁多功夫喺鱼骨庙挖地道呢？搵个山窿挖入去咪仲悭功夫？我就话啦，咁又唔可以咁讲啊！依度虽然有溶洞地貌，而且分布好广，规模唔细，但系从我哋打探到嘅情报嚟分析，可以作出咁样嘅判断。唔理当地人叫呢度系龙岭又好，盘蛇坡又好，地名系唔重要嘅，重要嘅是讲明呢度嘅地形非常复杂。最重要嘅一点，呢度几乎所有嘅人都讲山里头嘅溶洞系迷宫，龙岭迷窟就系咁样得嚟嘅。所以啊，我认为呢一片溶洞并唔系一个整体嘅大洞，而系支离破碎，有大嘅又有细嘅。有啲地方嘅山体呢系实嘅，有啲地方呢是空的。呢啲洞呢深浅长短不一，而且又互相连接，错综复杂。所以呢跌咗入去就唔容易走返出嚟啦。肥仔同大金牙都觉得我讲得好有道理。喺鱼骨庙嘅呢位魔金教位，既然能够向一片被破咗细嘅山岭中准确咁搵到古墓嘅方位，佢一定系有常人所不及嘅本事，相形度地嘅本领系极之犀利嘅。呢个盗洞系斜斜地咁落去嘅，盗墓倒斗都讲究望闻问切，呢个咧响前边我哋都提过噶啦。望系指通过观察，用双眼去观望风水，寻找古墓嘅具体位置，呢个系最难嘅。文是文土变质，掌握古墓的地质结构、土质信息。文就是套取信任了，通过同当地的老人闲谈得知古墓的情报。最后就是切了。在打盗洞的手法里头，专门有门技术叫切，就是提前精确地计算好方位、角度同埋地形等等的因素，然后从远处打个盗洞。这个盗洞呢就不直地通到墓主的棺椁停放的地方。我们眼前的这个盗洞角度稍微地倾斜向下，恐怕就是个切洞了。只要看好直线距离，就算盗洞打了一半，打入了溶洞之中，依然可以按照预先计算好的方向穿过溶洞，继续向地宫挖掘，唔会陷入到龙岭迷窟中迷失咗方向。我对挖呢个盗洞嘅高手真係十分钦佩。 这个洞应该就是通向古墓地宫中最佳的黄金路线了。可惜我们就不是生长在同一个年代里头，不是就可以跟这位前辈交流下经验了。我对肥仔和大金牙说，这个盗洞很有可能是穿过龙岭周边的溶洞，溶洞是四通八达，里面还可能会有水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呼吸的问题了。但是如果是个实洞，我们进去之后每呼吸一次就会增加一部分的二氧化碳浓度，这样就比较棘手一点了。大金牙说了， 这个呢确实是十分危险，没有足够的措施，我们不可以贸然地入去。既然已经找到了盗洞，不如先将它封起身，等准备好了先再动手啦。古墓又不会自己生只脚跑了去的。 哦，那又不用那么担心，我在前边开路，戴住简易的防毒口罩，行一段就在洞中插支蜡烛，蜡烛一熄的话就讲明不支持燃烧的有毒气体就过多了，那就要马上退返回来。另外还可以先用绳绑住两只大鹅，赶它在我们的前边行，如果两只大鹅有什么不对路，那马上退返来就是了。再说了，这几副简易防毒口罩虽然比不上专业防毒面具，但是都可以应付一阵的。大金牙见我讲得这么稳阵，于是就心酉了，是都要跟我们一起入去地宫看下。做我们这行的就会有这个毛病了。你如果不让他知道地宫在哪，那就算了。但是一旦你让他知道了，又不让他入去看下，他又怎么会制啊？嗱，你咪话大金牙啦，就算嗰啲大学嘅教授都曾经同一啲考古嘅学者多次联名上书俾总理，要求打开李治嘅乾陵，讲话担心乾陵啱好建喺地震带之上，一旦地震里面嘅文物就会冇晒。其实呢班学者係想喺有生之年睇下地宫里头有啲乜嘢。成世人都是做这一行的，做的年头越多，好奇心就越强。一想到陪葬品中王羲之的真迹，就真是急不可待。但是最后总理给他们的批复是十年之内不准动，他们敢先至死了条心。所以呢，我好理解大金牙的心情的，做古玩这一行的，如果可以入大墓的地宫道看下，咁返去之后真係有排吹嘅，身份马上就可以提升一两个档次啦。我又劝咗佢几句，见到佢系都要去啦，就俾咗一副防毒口罩过佢，然后由肥仔向前边开路，赶住两隻大鹅爬咗入盗洞啦。我紧随其后，手中攞住支点着嘅蜡烛，大金牙跟响最后，三个慢慢咁向前爬啦。盗洞里头每隔一段就有木架固定，虽然是不用担心坍塌，但是里头阴暗压抑，向前爬了一段，觉得对眼睛腌了一下，看下蜡烛冇熄，那讲明空气质量还可以继续向前爬。越向前爬就越觉得压抑。我正在爬紧，大金牙在后面拍了拍我只脚。我拧返转头睇下佢，只见大金牙成面都系汗，唞住大气。我知道佢系攰啦，就叫前边个肥仔停低，顺手将蜡烛插响地下。我正话要问大金牙情况点，仲可唔可以继续坚持爬？点知插响地下嘅蜡烛突然间就熄咗啦，又是撞啱鬼吹灯。冇咁邪啩！再讲我哋依家仲喺漫长嘅盗洞中爬行，距离古墓嘅地宫尚远。我摸咗摸嘴上边简易嘅防毒口罩，应该唔会系我呼吸嘅动作使蜡烛熄灭噶。 会唔会系盗洞中有气流通过？我除低手套，响四周围试下，都冇察觉有咩强烈嘅气流。唔好理佢，点翻试下先。我画咗支火柴，想点翻着蜡烛，点知发现前面嘅地下空空如也，原本插响地下嘅蜡烛不翼而飞啦。呢个时候我个头皮成个都麻晒，本嚟以为按以前嘅盗洞入地宫就好似探囊取物咁容易，呢次真系撞鬼啦！面前嘅蜡烛就响我一分神思索嘅瞬间，凭空咁消失咗。我伸手摸咗摸原嚟插蜡烛嘅地方，触手嘅地方好坚硬，系块平整嘅石板。呢块石板系从边度走出嚟噶？我唔顾得咁多啦，扯甩防毒口罩，拍咗拍肥仔只脚，对佢讲：快啲爬翻转头，呢个盗洞唔对路。大金牙呢个时候呢，正趴喺我后边，嘘嘘声咁喘气，听到我咁讲，急忙啊挛起身，掉头啊爬翻转头啦。肥仔呢次啊惨咯，佢喺盗洞度啊转唔到身。只好倒转咁掹住两只大鹅条绳，用两只手踭撑住地下，向后褪住爬翻出嚟。我哋调转方向，爬咗唔够五米，前边嘅大金牙突然停咗落嚟。我向后边就问啦：喂，点啊，金爷？咬下牙坚持住啦，爬出去再休息。依家唔系唞气嘅时候啊！大金牙拧翻转头嚟对我讲。 哎呀，胡爷啊，前面有道石门将条路封死咗，出唔到去啊。 佢面上边已经吓到毫无血色，可以讲到嘢出嚟已经算系唔容易啦。我用狼眼手电筒隔住大金牙照咗照前边嘅去路。果然有一块平整嘅大石头。我经过嘅时候，每前进一步都仔细咁观察。并冇发现咩石槽之类嘅机关，洞壁都系平整嘅泥土，都唔知呢块咁厚嘅大石板系从边度冒出嚟嘅，齐齐齐咁挡喺前面。我见到无路可退，留响原地都唔系办法嘅，只好对住大金牙做咗个手势，等佢再转翻过嚟，然后又响后边推肥仔，要佢继续向前边爬。肥仔不知所以，见一阵向前，一阵又话向后，好嬲咁讲： 老虎啊，你老尾啊，你想玩死我啊？我爬唔喐啦，要爬你从我身上爬过去咧。 我知道我哋遇到咗唔寻常嘅嘢，究竟系咩呢？我依家讲唔清楚，但系绝对唔可以停落嚟，亦都冇时间嚟同肥仔解释，就猛咁催促佢讲啦。 哎呀，你边度嚟咁多废话，叫你向前你就向前爬系啦，快啲快啲，服从命令听指挥啊。 肥仔听得出我嘅语气唔对路啊，知道情况可能有变，于是唔再埋怨啦，赶住两只鹅又向前边继续爬。匆匆忙忙咁向前爬咗将近200米嘅距离，突然就停咗落嚟啦。我以为佢都攰啦，想休息一阵。点知听见肥仔喺前边对我讲： 哎呀，我顶老虎啊！前边有三个洞，捐边个先啱啊？ 唔系啊嘛，三个洞，历来盗洞都只系有一条，从嚟都未听过有岔路咁嘅讲法。依家俾多两个老我啊，我都谂唔出系咩回事啦。我叫肥仔爬去正前方嘅盗洞度先。将岔路口嘅位置腾出嚟俾我，好等我睇下呢三个相连嘅盗洞嘅情况。我嚟到中间，大金牙都跟住爬埋过嚟，佢已经攰到讲唔出话噶啦。我示意佢唔使担心，先喺度唞下，等我睇明白呢三个盗洞先再作计较。我仔细咁查看前边嘅三个盗洞，呢三个盗洞同我哋捐入嚟嘅呢个。就好似一个十字路口咁，正前方嘅盗洞嘅洞壁同先前一样工整平滑，滑得从容不迫。 但系另外两边嘅就极为凌乱啦。显然挖呢两个洞嘅人十分匆忙，但系从手法上嚟睇，同嗰条平整嘅盗洞基本系相同嘅。呢一段洞中堆咗大量嘅泥土，显然系打两边通道嘅时候积响呢度嘅。我心谂会唔会系嗰位前辈挖嘅呢？唔通佢打通盗洞之后，到地宫里头攞到宝贝之后，退路就被石门封死咗，翻唔到出去，于是就从两边打洞想逃出去。就咁推测都唔会有咩结果。我叫肥仔同大金牙响原地休息，我响腰度绑咗条长绳，先爬过去左边嘅盗洞度打探下情况，万一有情况就吹响哨子，叫佢哋两个将我拉返嚟。我啱啱准备捐入去，大金牙伸手拉住我，从颈度除低一隻金佛嚟递俾我讲啦。 胡爷，带埋呢个去啊，开个光嘅，万一碰到咩邋遢嘢都可以防下身呢。 我将金佛接过嚟睇咗下，有啲年头嘅嘢係个古物嚟嘅。我对大金牙讲啦，金佛咁贵重，仲係留返你哋两个防身啦。呢个盗洞好邪啊，不过呢好似唔係鬼整嘅，可能係我哋未见过嘅某种机关。我过去侦察一下，唔会有事嘅，唔使咁担心。大金牙已经唔似啱先咁驚啦，依开咗一笑，将隻手伸入衫领，揞出嚟20几个挂件，都係佛祖菩萨观音之类嘅嘢，仲有啲道教嘅纸符。挂件呢就有金嘅、玉嘅、象牙嘅、翡翠嘅，个个都唔同。大金牙对我讲啦： 哎呀，我呢度啊仲有一大堆，全部都係开过光嘅，嚟几多邋遢嘢都唔使驚佢。 我心諗唔怪得知呢条友係都要跟埋入嚟啦，而且係一啲都唔驚，原来有呢啲宝贝做后台。我对佢讲啦：冇错啊，怕鬼唔倒斗，倒斗唔怕鬼。我只不过係担心我哋撞到咗超越常识嘅嘢啫，咁呢就棘手啦。不过依家仲唔可以確定，等我去嗰边嘅洞中睇下再讲啦。我接过大金牙递过嚟嘅金佛挂响颈度，心諗呢段时间我接触古物都唔少啦，眼力非比从前。我睇呢隻开个光嘅金佛唔似係假嘅，唔理佢咁多，唔还俾佢住。上次佢送俾我同肥仔嘅两枚魔金符都係流嘢，讲唔定我先前几次魔金唔顺利就係因为戴咗假符，激嬲咗祖师爷。呢种流嘢冇仲好过有。等大金牙同我哋搵到坚嘅魔金符先再还返俾佢，呢个呢当押金押响度先。呢段洞中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有风，气流好强，睇嚟应该系同某处相通㗎喇。咁自然就唔使担心空气质量嘅问题。我交代肥仔仲系按照以前嘅联络暗号。肥仔同大金牙留响原地休息，我向左边探路，中间连住条绳，咁样呢不至于迷路。如果边一边遇到情况可以拉绳，亦可以通过哨子嚟传递消息。都交代妥当啦，我戴上防毒口罩，用狼眼电筒嚟照明，护低身捐入左边嘅洞穴。呢个洞明显系挖得极为仓促，好狭窄，好难行，仅仅可以容得落一个人爬行。如果心理素质稍为差啲，响依度好容易会因为太过低矮、太过压抑，就好似活埋响地下咁，而导致精神崩溃。我担心洞穴深处空气唔流畅，都唔敢多作停留啦。毕竟防毒口罩只可以保护口同埋鼻，唔吸入有害嘅气体。而眼同埋耳就係冇遮冇挡嘅。如果有阴雾瘴气之类嘅有毒气体，都係走五官通七窍，眼睛暴露响外边一样会中毒嘅。狭窄嘅地洞使我完全丧失咗方向感同埋距离感。凭直觉 冇爬出几远嘅距离，就响前边又撞到一埲厚重嘅石板。呢块石板厚到冇办法估算，同周围嘅泥土几乎系生成一体嘅，唔知系后嚟埋入去嘅，大小都冇办法确认，整个出路就完全被封死咗啦。盗洞嘅尽头忽然扩大，显然系先前嗰个人想从下边或者四周掘路出去。四周都掘到好深，但系呢块巨大嘅石板就好似大到冇晒边际咁，想揾到尽头挖条通道出去系唔可能嘅事啦。我被困住都唔系一次两次噶啦，呢次啊虽然系怪，但系我并冇死心，即刻按原路翻去。肥仔大金牙见我爬翻嚟，就问我啦：， 点啊？通去边嘅呢？ 我将通道尽头嘅嘢大概咁讲咗下，三个都好难明啊！唔通呢块巨大嘅石板系天然生响土里头嘅，而且又生得咁工整，以人工修作呢块重达几千斤嘅石板系极其艰难嘅。最古怪嘅系，我哋捐入嚟盗洞嘅时候，点解冇发现呢道石板，而系翻出去嘅时候先无端端咁冒出嚟呢？传说古墓中机关众多，但系亦唔会话咁犀利噶。唔可以讲犀利，应该讲系奇怪。依家我哋面前仲有两个洞，一个系向下嘅盗洞，另一个同我哋啱先入去嘅窄洞差唔多。我估计里面嘅情形同正话入去嘅窄洞差唔多，亦系石板挡路，兜都冇得兜嘅。不过我呢个人呢，就系不到黄河心不死。呢句话有啲唔利事啊！依度离黄河唔远啦，咁咪即系要死心。咁啊，唔见棺材唔流泪啦。但系呢度系倒斗嘅盗洞啊，距离古墓嘅地宫唔远啦。古墓啊，自然会有棺椁噶啦。呢次啊，真系到咗绝地啦。黄河、棺椁，咩都齐晒啦。呢次唔敢再谂啦。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吓自己。我稍微休息了几分钟，依照啱先的样子捐了入右手边的盗洞。里面是不是被大石封死了，始终要看过先知道。这条路如果又绝了，再另外想个计。我爬到了窄洞的尽头，果然都是有块巨石。我忍不住就想破口大闹了。但是突然发现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地方。那我发现到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呢？我们又怎么可以从这个盗洞突围而出呢？我们就下次再讲了。